好，大家好，翻嚟第二节网向编辑部呢、這个呢节咧，我应该讲话今集网向编辑部系2017年最后一集啦。咁咧，家灿同埋社长都喺度嘅。咁咧，头先我哋讲到啦，有人话我哋吹箫帮，咁我哋咧一定讲下我哋嘅咁我认啦吓，唔知道大家点样我认啦。咁我就。觉得咧应该讲下我哋老帮主萧阳先生，佢不断叫人买 Bitcoin， 佢发达噶啦，就嚟呢个人系嘛，发大达咯，即系佢，我认为佢会有机会多钱噶啦。阿李嘉诚啊，如果呢个 Bitcoin 系升到呢个10万至甚至20万美金一只，咁啊老萧就发大达噶啦。 嗯， 咁当然啦，即系我听晒佢讲嗰啲 理论啦、 啊，理论啦、啊，咁但系即系我认为佢到最准咧，都系得70%系准确嘅啫。因为我自己本人咧，就12年到13年咧，试过即系从事呢个掘金嘅。咁当时咧嘅情况咧，我可以如果网友有兴趣可以留言，我可以下次讲。因为其实好 Q 闷嘅，因为佢其实有好多数据嘅，即系2012到13年嘅时候咧。你要掘一晚咧，有 guarantee 到有一个 bitcoin 嘅话咧，其实你系需要有上百部电脑嘅，即系系要有几百部电脑最少，同埋 display 卡，即系你电脑同 display 卡加埋，如果你纯粹嘅话咧，就可能要有几百张 display 卡砌一部机。 人哋话就系、是令到买显卡嗰啲发咗达、哦， 当时系。但而家唔系啊！而家唔系啊！而家唔系。 我见到啲人讲嗰啲话电脑我见到都系手机咁样嘅嘢。我未掘过，系咪即系用手机都可以睇到？ 唔系，唔得。但系如果讲一次啦，即系嗰个历史咧就系咁嘅。最初嘅时候咧，啲人咧最初嘅时候用 CPU 掘。其实嗰阵时咧就 CPU 又好，即系都得嘅，唔系唔得。CPU 都系有一个。即是有一个 OK 的 hash rate 的，如果你是即是那个 CPU 是快的话，但是 CPU 来掘就不 efficient 的，如果你计算个用电量呢， CPU 呢就即是不抵掘的，很早已经是了。那些人就发现了呢，用graphics card， 即是那个用那个 GPU 那个chip 来计，那它那个M hash 那个 per second 呢就可以是 CPU 的大概二分一，即是当年我玩的时候，咁当年二分一，但是呢它那个GPU 的价钱其实就很便宜，如果你计算一张卡和一个 CPU 的价钱来比，咁很快呢啲人呢已经是转了去用 display 卡来做，但是呢而家是用 display 卡呢都是太慢了，而家没有人用 display 卡来掘的，如果用 display 卡来掘那些人呢是即是肯定掘唔到嘅，如果除非你有几万张一齐喺度掘，如果唔系肯定掘唔到嘅而家，因为而家佢 好少咯，因为掘到。 而家佢哋出咗一样嘢叫做 ASIC， 咁佢就用呢啲即系专嚟设计嚟掘金嘅机嚟掘金，即系其实你话掘金咧，其实就系用嚟 process 嗰啲 transaction 嘅机。咁你掘嘅时候咧，你要 join 一个 pool 嘅。咁internet 嘅 connection 嘅 reliability 咧就好紧要。咁如果喺即系而家你睇翻 bitcoin 最，我觉得最 risky 嘅嘢咧就系有70%嘅呢啲 processing power， 77%啊，其实系差唔多80%系喺中国大陆嘅。而喺中国大陆嘅咩地方咧？就系喺内蒙古。同埋喺新疆都有好多嘅，即系如果嗱，我讲一样嘢啦，如果中国政府系唔支持呢啲产业嘅，嗱实际上唔支持产业呢啲产业嘅话咧，嗰啲产业系生存唔到嘅，因为掘金咧，你嗰、那个即系做呢啲掘金呢啲掘金机呢啲咧，你系。那个 internet connection 一定要很稳定的。如果你的 connection 是不稳定的话呢，你是做不到的。同埋那个电费要很便 如果你电费是贵的话呢亦都是不抵掘的。即是你买一个机返买一部那些掘金机返来六七千元美金。是你电费贵的话呢是连电费都交不到的。同埋当你装一个铺的时候呢你如果你是得一部机的话呢你实际上执到 Bitcoin 的机会呢是远低于那个理论值的。即所以已经不是个体户可以玩的嘢啦，而家即系呢啲你系要一个有 scale 嘅，即系人或者公司先可以做到呢啲嘢。咁喺中国大陆点解会做得到呢？我相信系地方政府系有参与嘅。嗱，呢个我冇证据嘅，但系我可以好用一个常识嘅角度去讲啦。如果你同地方政府冇关系嘅话咧，你嘅电费第一唔会平。第二，你个网络嗰个稳定情况系会好捻差嘅，所以我认为即系点解佢哋会而家变咗最大嘅掘金嘅processing power 嘅地方咧？大陆就系因为有政府喺背后支撑。咁呢样嘢好危险噶，其实，因为如果你当你有七成八嘅processing power 喺大陸嘅話咧，到有一日中央政府真係紅頭文件落到嚟，話呢啲都唔准做嘅時候，你嗰77%至78% 嘅 processing power 就會即時冇撚咗。 嗯， 即係其實佢係可以好粗暴咁樣做，但係當然啦，因為中國自己佢本身有自己嘅經濟問題啦，如果佢哋喺内蒙或者喺新疆嗰啲经济系得嘅话，即系本身经济系 O K 嘅话，佢唔使做呢啲嘢。所以而家个情况咧就系、是、有一样嘢你信佢，但系咧嗰一样嘢咧就有70%至80%嘅 processing power 咧，就喺一个你未必相信佢嘅国家嗰度。咁这个是有问题的。即是老萧譬如他是相信即是其实他老萧他讲一样东西嘛。他就说2018年中国经济会断崖式崩溃嘛。 嗯。 那如果是断崖式崩溃的话呢这些究竟这些掘金厂可不可以生存到呢，其实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号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即是他那套实际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即是他叫人买 Bitcoin， 他说这样东西可以取代。因为如果我们听回他十年前他应该是六七年前讲买黄金，即是他叫人不要买黄金。他看这个黄金 的看法呢，如果你将它摆在这个 Bitcoin 那里其实是适用的。就是你买 Bitcoin 有某程度上你是相信这个全球的金融系统是会有少少崩溃。即是又不可以完全崩溃晒，完全崩溃晒你又买即是不可以转返做现钱啦，即是不可以转返做 cash 啦，你要换第二样嘢呢亦都未必换到啦。它是有少少崩溃，即是有少少的信心危机，买 Bitcoin 就是有用的。但如果是一个完全的信心危机，你有 Bitcoin 没用啦，即是个现实就是。如果真係完全崩溃嘅话，如果即係呢个全世界嘅嘅金融体系完全崩溃嘅，你唯一有用嘅就係田地同埋你可以自己种田等自己有嘢食啫。即係其实到最后就係呢样，你要有嘢食同埋有水飲。即係人嘅基本需要呢两样。即係加多一样有嘢搏。咁係咁嘅啫。即係如果你话要相信呢、这个全球金融系统会崩溃的话呢，咁你咪做好似而家鬼佬嗰啲啦，有啲叫 Pepper 嘛，即係佢买好 Q 多罐头喺屋企㗎嘛，或者脱水成埋屋企。 係冇听过。 佢喺 Costco 都有卖喺加拿大好似。咁佢就係嗰啲人呢就认为呢个世界会金融系统会爆。咁佢自己呢就喺好远嘅地方买咗一间屋。咁嗰间屋咧就可以自己发电啊，自己有又可以种到嘢食啊，又可以有水饮嘅，即系喺河边咁样嘅， 咁如果你真係信呢个世界係会咁样崩溃嘅话，你做呢一样嘢係比买 Bitcoin 係 make sense 啲囉。不过当然啦，你话会唔会崩溃，其实我係相信係有可能嘅，但係个可能性好低囉，亦都係。即係好似而家啲人话支爆咁，其实支爆係有可能嘅，绝对。即係中国经济有冇可能断崖式崩溃，係有可能。不过可能性好低嘅。唔係冇可能。咁讲啦。 即係买呢个叫咩，买恐惧啦，又系嗰句啦。 咩系呀， 佢係不断用恐惧同埋捧嘛，一样嘅。呢个 Bitcoin 都系嘅。因为你就係驚嗰个美金会乱印。所以先至赚一个资产。同埋你懂得呢样资产呢，係你有脑先会懂嘅。因为冇脑嗰啲人係唔懂懂嘅。你係有脑，所以你会懂。即係好似皇帝的新衣咁，你聪明人先懂睇得明呢件系衫。只有一个細路仔会话俾听嗰个皇帝冇撚着衫嘅。情况就系咁咯，我认为嘅情况系咁。 系啊， 咁呢个 Bitcoin 其实好，即系我认为啦，当然系亦都有钱搵嘅，系可能搵到钱嘅。但系你系要够胆识，同埋即系点样讲啊？有多余运 气啦， 有多余钱啊，先可以做啊。系啊，运气都要运气。 哦， 你冇多余钱做唔到嘅，而家即系如果你譬如话。点解即系 Bitcoin 而家好得意嘅，其实佢衍生咗几个产业，一个就系卖硬件嘅产业。而家卖硬件嗰啲硬件咧，系真系几贵下，系讲紧随手立一部都六七千蚊美金嘅。咁你有一部嘅话咧，系唔会 guarantee 到你可以掘到 Bitcoin 嘅。你起码要有十零部啦，我觉得。 矿机系咪？ 你 计数 系一个矿机，系。佢叫 ASIC， 英文就你可以 search 下，如果即系有兴趣知嘅呢件事嘅人。不过讲真啦，即系而家佢做即系造就咗另外一个行业咧，就系租矿机出去俾人掘，即系有一啲叫做掘矿嘅合约。 哦， 系啊，即系你租我部机掘几多？咁佢将嗰个合 咁，但系佢呢个矿机净系可以掘呢个咩咯？净系可以掘 Bitcoin 嘅啫，唔可以掘其他咩以太币嗰啲唔得嘅。 唔系可以噶，可以噶。你要睇下你部机点样 config。其实就系、是哦，其实佢哋嗰啲嗰个掘矿机咧系可以 config 过去掘其他嘅 crypto 嘅。因为其实就是一个计数的电脑来的，其实不过它计那一种数是特别快， 计得快一点，还有 悭电一点， 运算量大一点。 它有计，它们很有趣的，它们其实就会计埋究竟你有几多，你要用几多电，你才可以掘到一个 Bitcoin， 即是个 expected return 它是计得到出来的，全部都是数，有数计的。就算你掘那个 Ethereum 呢，都是有数计的。咁 Bitcoin 而家好难掘噶，其实因为 Bitcoin 嗰个成个 network 嗰、那个即系嗰个运算力啊，我谂喺2012年到而家咧，系升咗差唔多100万倍啦，那个运算能力。 嗯， 即系你只系需要嗰、那个。 唔系，佢成个佢成个 Bitcoin 后边而家嗰个运算力啊，因为佢最初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嗰个 hash rate 咧系得即系20000几个 tera hash， 即系每一秒啊，系20000几个啊，唔系 ，sorry， 系20几个 tera hash， 20几个 tera hash per second。一开始嘅时候，2013，我嗰阵时即系唔系一开始啦，2012、2013嘅时候，系20几嘅啫得， 系 tera hash per second。咁而家咧就去到1600万个 tera hash。咁其实就差唔多升咗100万倍啦。喺呢六年到啦，喺呢六年之内升咗差唔多100万倍。 即系你部机要再更加强，你先掘到嘅意思系咪咧？ 嗱，佢有几样嘢嘅，咁佢嗰个运算力点解会咁劲咧？就是、因为好多人一起参与啊嘛。其实而家参与嘅人已经好多噶啦。 系啊。 咁佢仲有一样嘢，有一样嘢可以计咧，就系、是、叫做 difficulty。当年咧， 系 一二年嘅时候咧，掘一个 bitcoin 嘅 difficulty 咧就系三百几万啦，即系三个 mega 你当佢三个 m 啦。咁而家掘一个 bitcoin 嘅 difficulty 咧就系 1.9 个 t， 即系又系升咗又系升咗好多倍，即系你一个 m 一个 t 咧就等于100万个 m， 即系又系升咗差唔多100万倍嗰、那个 difficulty， 即系嗰个困难程度系差唔多嘅。但你嗰啲硬件呢就比一开始嘅时候呢贵咗好多了。 是。 即係而家所以我係唔会再即係去参与呢个。 即係个成本太高啦，你觉得个成本。 其实而家系比点解会比大陆都做晒呢，就係、是、我觉得啦，即係好似其实就好似全世界嘅轻工业咁样，点解会比大陆都做晒呢，就係佢哋后面有政府嘅支撑。有一个 infrastructure， 如果喺澳洲就掘唔到，因为澳洲嗰个 network 嗰、那个即系嗰啲 internet 嗰啲 latency 咧，其实比较高嘅。咁如果个 latency 比较高嘅时候咧，佢跌个 bitcoin 嘅时候你执唔到，或者个 pool 俾啲数你计嘅时候，你根本都 respond 唔切。 嗯， 所以其实系有即系技大陆嘅技术嘅优势咧，系我相信系政府喺后边撑腰嘅，同埋去到即係呢啲比较偏远嘅地区呢，其实嗰个政府一定会支持呢啲搵到钱嘅企业嘅。 嗯，当谷 GDP 咁啦吓。 佢发电佢因为佢嗰、那个嗰、那个李克强啊，佢睇嗰个数呢嗰、那个经济嗰个指标呢，一个就发电量喎。咁佢如果要谷大自己个省嗰条数嘅话，佢要呢啲嘢。即系嗰个地区、 哦、 地方政府系要呢啲嘢，所以你话系啊，所以你话究竟点解大陆会咁捻夸张？虽然大陆系禁晒一般人参与啦，即系表面上系禁晒一般人参与，唔俾大妈参与啦，但系都有人参与嘅其实。但系当然啦，一般民间嘅人嘅参与度咧就比较即系、就是、相对系低咗啦，我认为就咁、 嗯。 但系而家你变咗就系中国咧就。其实是控，即是怎么说呢，又不是控制了这嚿嘢，它是提供到七八成的运算力，即是这嚿嘢上面。我相信在其他 crypto 都会很快变成这样。即是中国又会占了七八成的运算力。那其实对 crypto 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太集中在大陆咯。即是你很简单，其实你就看看即是轻工业。而家就算重工业都系，即系譬如汽车工业嗰啲，而家大陆嘅汽车工业系全世界第一嘅。即系如果讲年产量，其实对成个世界都系唔好嘅，系太捻夸张啊！因为个市场太大啊！你会唔会投资入去做呢样嘢咧？即系呢个系一个问题咯。同埋你买咗一个 bitcoin 系唔代表你拥有佢成套运算力嘅，即系呢个我都讲过好多次啦。咁你买嘅嘢只不过系即系都系讲个信字嘅啫，而家即系你俾16000去买一个 bitcoin， 你其实唯一嘅谂法咧就系可唔可以用20000卖翻俾人，或者可唔可以用100000卖翻俾人？你实际上嗰嚿嘢系唔会有任何嘅 return 俾到你嘅，即系唔会有利息，乜柒都唔会有噶啦。即系你买间楼收租都有租，但系你买粒 bitcoin 咧就冇，就系咁。同埋即系 Tony 都讲过啦，俾人偷亦都系即系追踪唔到啦。其实就唔系追踪唔到嘅，都追踪到。如果一个政府系要即系追踪究竟嗰啲 Bitcoin 系即系嘅交易系边度去边度咧，如果真系要追踪嘅话，系追踪到嘅。即系俾佢哋讲话完全睇唔到咧，系即系话完全系anonymous 咧，系唔系应该唔系真嘅，我相信。因为之前呢美国都试过呢，佢哋系 FBI 呢系可以即系 揾翻嗰啲钱系边度去边度？即系如果 Bitcoin 嗰啲交易啊，即系如果佢哋真系要揾嘅话，一个国家即系要揾呢啲咁嘅嘢咧，系做得到嘅。同埋而家开始有啲公司系直情可以 analyze 翻嗰个 Bitcoin 嗰个 ledger， 即系佢可以将嗰啲大嘅数据话翻俾你听。究竟啲钱入边一个地方去边一个地方？咁当然啦，你话边个地方究竟可唔可以 identify 到个 individual？ 某啲地方可能做得到，但系有啲国家梗系做唔到啦，国力唔到嗰啲梗系做唔到啦。但如果你话中国乜都系由头到尾都系监控晒嘅，咁嗰啲地方梗系可以监控到啦，系咪先？即系我系咁讲咋，即系咁老萧，如果佢喺100蚊又已经入齐货嘅话。如果 Bitcoin 升到十万蚊，咁佢差唔多有钱过李嘉诚啦。如果佢成副身家买捻晒嘅，所以即系有啲人又梗系话唔得啦。咁但系老萧赌性好强啊，即系呢个人。咁佢有方法嘅呢个人，相信系搵到钱啦。我认为就曾BC。 冇声咋？ 系啊，咩事？咩事？ 冇啊！你要讲下阿老萧嗰啲痛处啊嘛，而家你比较 老萧痛处啊， 即系佢嗰个台咧，即系 哦，就系、是、老萧嘅 view 数咧系唔及一个叫做湿子话节目嘅，最高嘅有40几万个 view， 好犀利，即系咧叫做。是讲奶閪的 是 Tony 入咗嚟， 系讲系， 喂，系啊，大家好啊， 大家好， 系 Tony 你好， 你哋咁多产嘅吓，咁频密咧录得吓， 唔系、啊，因为我哋系一定要录喎，如果唔系我哋礼拜一就出唔到节目喎，所以一定要今日录咯，我哋其实个礼拜都系呢个时间录嘅， 哦。 系啊， 系我哋啱啱就讲紧阿萧生嘅 view 数咧，系唔及湿之蛙嘅 view 数嘅一集叫做奶閪嘅，有40几万 view。 系， 咁啊，萧生最犀利，讲脱欧得30几万 view 嘅啫。 大家都系脱，一个就脱裤奶閪，一个就脱欧。咁脱欧梗系冇咁好睇啦，脱裤奶閪嘅好睇好睇。 唔系，即系咧，依个其实睇到依个数字咧，系令到我哋做网台嗰啲好沮丧。即系咧，你无论你几努力啊，如何讲得几动听啦，或者咧几咁有理想吓，几咁义正词严，原来都唔及人哋奶喺十分之一，十分甚至乎咧四十分之一。 我哋系千分之一咋，我哋系奶閪嘅千分之一啫，大佬。 系啊，即系咧，所以咧，即系你话做网台几沮丧先得嘅，系嘛？讲真咧，我哋啲小角色系嘛，咁啊系佢嘅40分之一或者啲30分之一咁样，咁啊我哋都唔觉得羞耻啊。问题你同一个台系嘛？咁啊一个饱读诗书嘅萧生系嘛？又系一个社会名流系嘛？咁得到呢啲咁嘅，即系两个对比上嚟系嘛？自己讲嗰、那个嗰、那个叫咩啊 ？Bitcoin 啊，讲 Bitcoin 啊，三万几 view， 4万 view 都唔够。咁人哋奶閪就已经奶到成40几万 view， 咁你连即系咁系嘛？咁身份咁尊贵嘅地吓嘅萧生都。拍唔到人哋奶喺十分之一，唉，即系令到咧我哋即系好沮丧咯，系嘛？ 咁我有办法、啊、，Tony， 我有计、啊。 有咩办法？ 咁佢阿老萧可以整翻一个 coin 叫奶喺 coin 啊，或者奶喺币啊，奶喺币咁啊？ 唔系人哋，唔系你搵啲女嚟讲先有用啊嘛！你男人讲人，你见到你嘅样子就唔想听落去啦嘛，真噶、啊。俾你讲同一个话题，你都冇 view 噶喎，系嘛？系女讲先有 view 噶嘛？ 哦，咁啊系，咁啊系， 吓，即系咧，你冇得比啦，系嘛？即系知边个之前边个讲只大肥定系边个讲啊？ 香港最网站最劲嘅就系 141.com 啊嘛。 我咁梗系啦，呢啲即系男人系即系对，即系男人系对呢啲有兴趣噶嘛？唔通芒向报会排第一咩？梗系冇可能啦，系咪先？讲， 但其实咧，其实你。你话讲即系从事卖淫呢个行业咧，讲真咧，我谂系现存咧最古老嘅行业之一嚟噶啦，我谂都系头五大噶啦，即系你嘅苦力吓，咁啊有咗我谂咗几千年啦，奴隶咁样都几千年啦，到到而家奴隶呢个职业都仍然有人做紧啦，系咪？咁当然就好啲，而家唔使俾人打皮鞭或者即系唔使咁辛苦啦，或者咁，但系咧卖淫呢个行业真系到几千年来都从来冇改变过。 系啊，因为有性需要， 即系依方咧，系咯，即系而家因为咧嗱，你动物咧嗰个系一种叫做咧繁殖嘅作用啦，系嘛？你好少动物话会享受呢种性嘅，系人类先会嘅啫，系咪？照计。 唔係喎，我嘅理解係動物都有歡愉喎，因為佢一個天生嘅 reward 嚟喎，即係佢搏完係會有，即係令到佢有興趣去做呢樣嘢。咁當然啦，人類就將呢樣嘢發揮到極致啦，咁佢淨係歡愉囉。 哦，係， 即係等於馬騮見到有時人類嘅女人都會打飛機， 一模一樣。 本身自己都打飛機㗎嘛。 系啊，我记得我中学嘅时候去动物园观察嗰啲黑猩猩咧，就系见到嗰啲黑猩猩有即系有搞机啊，又有周围乱射啊咁样咯。即系我记得 嘅搞机咧 吓， 你点知佢系搞机？ 佢有两周啊嘛，屌屎忽啊嘛喺度，咁搞机咯。 我睇到 系啊，佢不过好快嘅啫，佢系几秒嘅咋，佢一屌咗落去就系掹翻出嚟噶啦。 哦，咁样我真系唔知道。 系啊，动物园如果你坐喺一堆黑猩猩面前咧，坐翻几个钟咧，因为嗰时我读生物啊嘛，咁啊坐喺啲黑猩猩面前几个钟咁样，就会睇到呢啲嘢咯。 哦， 系 啊。哦，啊咁啊，即系要时间嚟观察噶吓。 系啊，坐几粒钟咯，其实好 Q 闷嘅，不过即系呢个同性恋嗰个，当然啦，我个阿 Sir 梗系唔信我啦，咁我真系见到噶。不过当然嗰时 有动物都有噶嘛，应该 我唔知啊， 即 系动 物都应该有性恋嘅，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尤其是系困咗喺动物园嗰啲，其实一定有啲变态嘅，因为唔系天然嘅，即系环境啊嘛，自然环境啊。 哦，系啊，系， 冇嘢啊嘛，咁系咪真 B C 打一次啊？ 我唔系唔系，咁你哋啱啱其实讲开啲咩噶？ 我哋第一节咧就讲咗欣生啦，点样回应我哋讲杨岳桥啦。咁呢一节咧就我前面咧就讲咗少少，即系 Bitcoin， 即系我以前掘 Bitcoin 嗰啲经验啦，讲少少啫，冇讲到好深入。咁不过都闷噶啦，其实。咁我哋就讲到老萧嘅身家会劲过李嘉诚啦。咁啊未讲到咧，就系要讲咧就系李氏王，因为李氏王朝会烟消云散啊嘛。咁所以即系首富可能由呢个萧氏太祖同埋太宗，即系阿萧若元同埋阿太宗萧正日取代。未讲呢度，即系谂咗要讲。 讲到咁样，咁可能佢到时有两个即系孖仔，而家有对孙系孖仔嚟啊嘛，咁啊姓祖咯啊，系嘛？ 唔知真系唔知，唉，真系。 即系或者好似赵匡胤同赵光义咁咧，两兄弟系嘛，先后登基咁样吓。咁啊，我奉劝你哋咧，啲嘢都唔好喺度玩呢啲嘢啦。唉，即系呢样嘢咧，好似入边又话我哋话，即系俾人话我哋针对佢系嘛。咁如果你头先讲咗欣生咧，其实我都要补充翻少少嘢嘅，因为欣生咧，其实任何人都可以讲杨岳桥，其实欣生唔可以讲。嗱，我同佢好熟都咁讲，系啊，因为咧记得唔知一三年应该系一三年前线就搞咗唔知乜鸠嘢一个浴火重生，咁其实冇浴火重生到啦，前线到而家都仲系叫做奄奄一息啦吓，咁佢嗰阵时搞咗个嗰啲叫做咩周年晚会， 咁啊请咗刘梦红嚟。咁如果13年咧，刘梦红系敌对势力嚟嘅，都系匪嚟嘅咯。咁佢请咗嚟，咁啊真系俾人哋攻击佢系蜜蜂匪类啦，系嘛？你由始芒果佬攻击，由当时开始，芒果佬黄杨达开始攻击佢。喂，咁你当时你都系受害者，系嘛？你觉得冇问题啊？咁为即系请啲人翻嚟，咁捐钱又。仲有喎，刘梦红仲捐咗五皮嘢即场，咁你接受得刘梦捐款之后，俾人狂闹系咪？话你通匪女乜乜乜乜，咁你好唔开心？喂，咁而家杨岳桥，喂，杨岳桥系咩身份啫？立法会议员，咁佢请佢嗰个立法会主席，照计礼貌上系要噶噃，即系你公司啊？喂，呢个世界做人系有时好似好虚伪，全世界都咁虚伪啊！你去打份工。你上面嗰个对上嗰个唔系经理嚟，可能系主任仔嚟嘅，嗰个都你都易得佢冚家铲，即时全家死晒啦吓。但系你有啲咩喜庆，你都唔敢唔请佢嘅吓。 系啊， 系咪？你边个知道你结婚唔请佢吓、啊？你仲使脑落去嘅？ 其实 即系咁，即系可能你话啊，我哋反对派，你立法会喂大家平一平咗啫，我又收咁多人工，你又收咁多人工吓，咁、啊、我唔卵使俾面你啊？为问题诶，這个现实嘅社会唔系咁样。运作噶嘛？ 其实我哋嗰日都类似咁样讲啦。不过即系当然我哋讲嘅梗系俾人屌啦。不过我哋回应咗啦，第一节嗰度。不过你而家咁样讲啊，清晰好多啊 ，Tony。因为其实我哋嘅表达能力可能即系冇你咁好啦。咁我亦都即系留半句啊。即系其实恩生咧，我哋都系好尊重佢嘅。讲真 的， 即系我认为佢就系俾身边嗰个牙刷苏误导嘅啫。即系我认为 咁。咁唔到我又唔知啦，係咪？即係其实恩生本身呢真係即係属于老好人啊，你话佢即係个个都唔敢话否定呢样嘢㗎啦。咁问题就係呢，老好人有个问题就係呢，基本上分唔清侧边嗰啲係人定係鬼啦，好多。咁、啊、加上呢，你见佢即係喺呢个立场上佢好似唔记得咗以前。喂，佢都係因为同样问题就俾人话佢匪女啊，系嘛？即系招待刘梦红，收咗佢咗50,000蚊支票，最后佢好苦恼，话点样啊？跟住捐俾天安门母亲，诶呢度又捐，又话捐，拣咗几个机构去捐，先至用咗嗰五皮嘢，系嘛？喂，咁你当时嘅身受其害好多年，当时都俾人哋讲咗好耐，你有乜理由而家你讲即系杨岳桥咧？当然杨岳桥世界喺呢个梗噶啦，系嘛？ 佢系左靓靓右靓靓啊！呢个人，不过 佢系啊，佢仲有佢喺立法会入边咪同建制派揽头揽颈转头啊，就即系即时咧就叫做咧正义上身系嘛？ 冇所谓嘅，其实讲真，做呢一行嘅人系演员嚟嘅，即系做呢个政治人系演员嚟嘅，即系好似好似阿万必都系啦，屌你老味，即系佢。佢一把口咧就会同人讲话啊，我哋要大团结啊，乜乜乜乜啦。但系转个头同另一嗰啲人讲就话啊，你哋班泛民咧又唔落力进入呢个打仗 mode 啊，所以我哋搞唔捻掂啊。喂，佢个个都系咁嘅，其实。不过即系你睇下你接受到啲乜嘢啫嘛，即系每一个人接受可以接受嘅程度唔一样。但系我觉得个道你唔可以将个道德标准摆到咁高。因为如果你将个道德标准摆到咁捻高嘅话咧，就系你个头咧跌啲头皮落嚟咧，都系乱抛垃圾，要罚钱，食环都系罚鸠你。 咁唔系，咁讲真咧，一个人个样丑少少行出，梗系影响市容啦。咁如果有人见到你，因为见到你作呕，可能呕到成地下都系，咁系咪叫做影响市容咧？系嘛，有外观之咪令到人哋作呕啊？系嘛，伤害他人身体嗰啲叫做吓。 即系朱经纬可以呕翻两棍嗰种啦，系嘛？ 系啦，哇！咁多样衰咪呕你啦，系嘛？ 系不过 咁，所以咧，即系唔可以咩噶啦，即系有时咧啲人太极端啦，讲嘢，好似你又蜜通匪类咁样，你极端到完全都唔系唔系嘛？你真真系 佢其实如果你讲蜜通匪类咧就。好多时呢都系即系讲个人都唔信嘅。因为蜜通匪类原则呢就系芒果即系用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就系芒果佬嗰个情况呢就系佢叫你哋下面啲人唔好蜜通匪类。同埋佢系用蜜通匪类去铲除异己㗎嘛。 佢自己密通，佢自己通匪类就冇捻所谓啊。但系 佢可能都唔系铲除异己嘅，佢系用密通匪类咧嚟限制你唔好通，系佢留翻俾佢通。因为咧，个个走去法叔嗰度，咁佢话新界福星 win 得，哇，个个听到新界福星咪冇咁好分咯，系嘛？咁如果个个埋到去，喂，个个埋到去林郑身边，喂。个个拍心口得啦，还问我同你搞掂佢？哇！你搞掂，你凭咩搞掂？我先搞得掂啊！你搞得掂咩？喂，个个都去争呢个位嚟做，咁咪冇晒咩咯？咪冇，即系佢嗰个咪唔值钱咯。所以佢咧要求咧，其他人都唔可以通匪类，只有佢。 即系 咁变咗咧，而家啲戆鸠佬啊，即系你讲啲本土派全捻部系戆鸠嘅，任何一个都系戆鸠嘅。啊，你讲埋呢啲嘢。有边个唔系啊？即系你讲又讲翻嗰个范国威咁啊？咁佢咪通匪咧？范国威佢私自联络嗰啲叫做中方人员系嘛？ 即系我之前都讲咗，补充翻一样就系、是、据我哋嘅了解，即系据我嘅了解啦，就系、是、即系而家唔肯同中方嘅人接触咧，就系、是、公民党同埋工党，系呢两个党嘅人唔肯嘅啫，其他嗰啲党全部都有。咁又系咪要攞翻出嚟讲 啊？我想讲工党佢唔肯同呢个中方人接触啫，咁佢有冇同社会福利处接触咧？ 咁佢梗系有啦，即系好似街工咁样，佢基本上即系佢一定要。 系啊，咁你街工工党系咪都系匪类啊？你嗱，你接受政府资助噶嘛？你哋下低有几有一部分系社工嚟噶嘛？咁你做得社工，接受社会。佢福利处资助收政府钱噶嘛？呢、這个政府系边个政府啊？啊，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啊？唔系啊嘛，系咪呢个政府中国人？ 我国系啊， 系嘛旗下嘅政府嚟噶嘛？咁、啊、你咪即系收够收共产党钱咯，系嘛？ 嗱， 香港做社工嘅咪即系收共产党钱咯，包括邵家臻咯。 啊，呢一个可以下一节讲，因为下一节我哋谂住讲补选，而家时间都差唔多，呢节都四十分钟啦已经。咁下次再讲，不如下次再讲呢个补选嘅问题咯，好嘛？ 好啊，好啊，好， 等一阵。 好。